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，王明君。 我们天亮忽然天黑了。 在邓家的家庭晚宴上，沈化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自己对于小姨和姨父婚姻的看法。他原本只是想试着调解一下小可爸妈的矛盾，却没有想到收到了惊人的效果。 第二天，沈化去上班，来到办公室门口，用钥匙开门，发现门没锁。进屋之后，看到向飞依然在办公室里，他又是一夜没有走，一夜没有睡。经过了几轮的谈判，与中威合作的合同也拟定了，但是中威的郑海潮提出了要求，要求在签合同之前，脑神宁的推广速度要提高30%。整整一夜，他和几个中层领导开会研究了几个推广方案，可是无论哪个方案，专家的认可和推介都是核心。得知向飞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过公司，沈化表示马上去给他买早点，但是他被向飞叫住了。沈化，资料看了吗？沈化点了点头，向飞示意他坐下，来，坐下谈一谈。沈化只好坐下，心情紧张。向飞看着他，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？没有休息好？ 没睡，看您给的那些资料，我看得慢，好多专业术语得现查，外行。 哦。向飞有一会儿没有吭声，然后突然说道：“沈华，让你为难了。” 没有没有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现在不学，以后也得学。 啊，我不是说这个。 嗯。 我是指让你去找邓文轩这件事儿，让你为难了。 沈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哑巴似的看着向飞。 向飞也不看他，看着手里的签字笔，按一下把笔尖按出来，再按一下笔尖又退回去，来来回回的按着，发出清脆的咔嗒咔嗒的声音。就在这连续的咔嗒声中，向飞说，今天我想跟你彻底的谈一谈这件事儿。是的，当初我让你来公司就是因为邓文轩，这个我想你也清楚。不过你既然能清楚还来，我想可能是两个原因吧，一个是你脸皮厚，第二是你的自信。开始呢，我认为你是前者，就是脸皮厚嘛，你脸皮厚我也就好办了，我也会厚啊，你利用我，我不能白让你利用，我们互相利用，心照不宣。上次我带你去南京住五星级的酒店，以及一切好的安排都是我故意的，都是为了这个利用做投入，同时也为了让你能够迷恋上这种比较体面的生活吧。这种生活啊，其实就像吸毒，上了瘾就很难自拔，也像吸毒啊，必须要有金钱垫底。所以说直到前几天我还提出了要给你干股的事情。说到这儿，向飞忽然停止了动作， 咔嗒之声随之停止。沈华不敢说话，不敢看向飞，甚至不敢思考。向飞的话让他感到非常的意外，他本能地觉得谈话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他必须要集中起全部的精力听向飞下面说什么。不过我现在觉得我操之过急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我病急乱投医。我不该逼你，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，我硬要你去做你做不到的事情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害了你，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嘛。啊，不，不仅是没有什么好处，其实也害了我。 听向飞这么说，沈化抬起眼睛与向飞四目相对。向飞凝视着他那双美丽的眼睛说， 为什么说也害了我呢？通过这段时间你在工作当中的表现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我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员工，你的心理素质很好，有悟性，有直觉，肯吃苦。尽管起点有点低，专业不对口，但这些都是次要的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的。在管理学上有这么一句话，用人不在于如何减少人的短处，而是在于如何发挥人的长处。真要是把你逼走了，对于我们公司，当然也对于我，都是损失。 沈化无论如何没想到向飞说出的是这番话。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最看重的就是这样一份认可。眼睛不期然发热。 跟你说这些啊，是想请你理解我的心情。我们马上要与中微签合同了，急啊，我做事不理智啊，所以在这里我想向你道个歉。同时呢，我也想向你保证，以后你是你，邓文轩是邓文轩，不会再为难你了。行了，我说完了，去给我买点早饭去吧。 沈化起身向外走，到了门口他站住了，转身对向飞说，向总，我认真看了全部资料，认为脑神凝是好药，我由衷希望邓文轩也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。我知道您非常着急，我非常想为公司为您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正如刚才您所说的，这事儿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，对不起。 哎，你不许哭啊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你要哭出来让人看到怎么想啊？啊，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似的啊，影响我的形象吗？别哭了。 沈化被逗得笑了一下，震落了泪，他转身快步走开。晚上沈化洗完澡擦头发，擦着他停了手，出神地对着卫生间的镜子看，只见镜子中是一张青春勃发的脸，带着水滴如同露珠。小可忽然出现在镜子里，他进来沈化竟然没听到。看着镜子里的沈化，小可感叹，化姐你皮肤真好。沈化嫣然一笑，是不是更好了？嗯，真的。沈化一半自言自语地说，难怪人说爱情是最好的护肤品。从没想到自己会爱上向飞，从前只是想得到他，没敢奢望爱。化姐，你有男朋友了？嗯，有目标了。什么样的人？你认识？小可愣了愣，在自己认识沈化也认识的人里想了一圈，想到了一个，但不敢相信，可是又想不出别人。小可试着问，不会是向飞吧？看沈化的表情，正是。小可惊叫道，他40多了。沈化接着说，嗯，他还结过婚，还有孩子，但同时他还有钱有事业，更重要的是人也好，不错。他40多了，可年龄大小是相对而言， 拿一个30岁一月几千的打工仔和40岁身价上亿的老板比，谁年轻？当然是后者。华姐，你得慎重，我认为你这不是爱，是刚刚踏上社会对成功人士的一种崇拜。沈化慢慢地接着说，小可知道吗？崇拜就是爱的基础。 中威决定投资光瑞药业，几轮谈判下来，光瑞最终给出的条件相当的优惠。这一天，中威投资总监郑海潮与光瑞药业总裁向飞正式达成了合作意向。谈判一结束，海潮送向飞走。海潮说道，向总，问你个事儿啊，如果咱们这个谈判啊，我再撑上几天，您会不会带着一份更优惠的合同过来啊？向飞一笑，有可能啊，我们现在是别无选择呀，只有你们。海潮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向飞会这么的坦率。向总，我欣赏您的真诚，但您不怕过于真诚会导致我们这边漫天要价吗？郑总啊，我欣赏您这样一句话，谁都不缺真诚，问题在于谁先掏出来，所以我决定我先掏出来，希望我用我的真诚来换取你们的真诚啊，让贵公司了解我的真实处境，了解了以后签订的合同才可能切实有效的顺利的合作嘛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失败是早晚的事啊。郑海潮听完自愧不如，他郑重地向向飞说，向总，如果你们能过了这个坎儿，我认为贵公司的前景无法估量，您有做大事的思路，那这个坎儿我愿意跟您一起过。向飞沉默了，点了点头。郑总，我也问你一件事情，那么多投行都不看好我们，那你为什么坚持到现在？海潮不明白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向飞怎么还问这个，他只好据实回答，其实我请专家看过脑神凝的药理报告和临床报告，他们的反馈与您跟我说的基本一致。郑总，你身边不就是有专家吗？并且还是专家的专家，为什么不找找这个呢？对不起，如果我不是邓小可的男朋友，或者这件事情对我没有什么利益，我当然可以找他。听郑海潮这么说，向飞只好默然了。傍晚的时候，沈化带着外卖向会议室走，向飞的声音由会议室传了出来，诸位，爬山爬到半山腰，遇到大雨该怎么办呢？只有向山顶坚持前进，山顶风雨更大，但不足以威胁生命啊，山下风雨小，可是也许会遇到山洪爆发和泥石流，对于暴风雨逃避它，你就可能被卷入洪流，只有迎向它才有可能获得生存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后者。 沈化听着热血沸腾，同时沉重，他决意与向飞风雨同舟。他到会议室让向飞以及大伙儿先吃饭，人们纷纷起身拿饭。向飞说， 吃完咱们就不休息了，我们现在是跟置业的大鳄们赛跑啊，我们必须尽快将脑神凝推出去，时间得由每一个环节上省出来啊，大家辛苦辛苦，等公司上市之后，我承诺啊，在座的每一位一个月的假带薪的。 没有往常这种情况下的起哄笑闹，人们打开盒饭，掰开筷子，默不作声地吃，气氛有点凝重。沈化看了向飞，只见他正埋头吃饭，从沈化那个位置只能看到向飞的头顶，当下他惊讶地发现那头顶原来一片纯粹的黑里隐现出了丝丝的白。这天会开完9点多了，沈化走前将脑神凝所有资料用一个纸袋装好提着回家，直接提进了邓文轩的书房。 小可此刻正在邓文轩的房间，他请爸爸帮着看一下给东京大学的老师做的学习计划， 做学习计划是申请研究生的第一步。本来让海潮看最好，可是海潮为了光瑞上市的事情忙得抽不出时间。当邓文轩得知女儿没有拿到南石证券的实习证明时，非常的不快。因为国外的大学收研究生，不仅要看学习的计划和学习的成绩，更要看你有没有在相关的实践部门实践的经验。可是道理小可虽然懂，他之所以没去开证明，是因为他想，即便是陈家能给自己开证明，也不会开出什么好的来，这样的证明拿了也没用。而邓文轩的意见是，不能事先预设结果，得去做了再说。沈化进来的时候，父女二人正为这个事情争论。 简单打过招呼，沈化的神情严肃，一言不发。他动手把纸袋里的资料一本一本地拿出来，脑神凝临床报告，脑神凝药理分析，脑卒中脑神凝的临床应用。很快的，在邓文轩的面前排成扇形的一摞。邓文轩和小可看着他，神情中有点意外，更有惊奇，小可还有担心。这个家只有他知道沈化对向飞有了感情，他担心沈化感情用事，做傻事。书和资料全都取出摆好，沈化说，姨父，这是我们公司研发出的新药脑神凝的资料，请您看看。 邓文轩强忍着不快，出于礼貌随手翻了一下。这个事情我知道，他们找过我很多次了。 沈化等了等，见没有下文，他就接着说，姨父，您为什么就不能看一看呢？口气里竟能听出来责问。小可吓了一跳，他看看沈化，见沈化脸上是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大义凛然。 邓文轩翻资料的手一下子定住了，他抬起了头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沈化，你想对公司有所贡献，但是新药进入市场是有它的程序的。脑神凝如果真的是好药，那应该是经得住考验的，你找我是没有用的。 想想公司同仁为研发推广这个项目的付出和努力，想想公司老总向飞近期出现的白发，更不要说还有广大等待新药救治的患者，面对邓文轩石头般的冷漠、顽固、麻木以及无动于衷，沈化反感的同时心生愤慨。他极力平静情绪回答邓文轩，我找您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，我看过市场分析部报告，您这个级别的专家对一种药的认可否定对市场有至关重要的影响。 这个我比你清楚。 清楚为什么拒绝？沈化在心里质问，嘴上却说，姨父，请您百忙中抽点时间看一看行不？ 沈化的纠缠让邓文轩忍无可忍，他望着沈化直言不讳，沈化，那个向飞答应给你什么好处了？ 听邓文轩这么一说，屋子里一下子静极了，都没想到邓文轩会说这个，会这么直接。几秒钟后，小可打破寂静，爸，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 我这么说有我的根据，他们找我的时候总会承诺各种好处的。 您是您，化解是化解，化解是为工作，在其位谋其政吗？沈化打断了小可的和稀泥，直视邓文轩，是的，向飞答应了给我好处。听他这么说，邓文轩和小可屏息静气。只听沈化接着说，他答应公司上市之后给我50000的干股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记住了我去公司前您跟我的谈话。 记住了我跟你的谈话，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啊？邓文轩用手在前面的资料上一扫，代替了后半截的问话。 因为脑神凝真的是好药。 是不是好药我说了不算，你说了更不算，你完全不了解药吗？好了，邓文轩一边说着，一边把面前的资料一摞一摞的又拿了起来。没别的事情了吧？我和小可正在谈正事呢。 失望和愤慨使得沈化心里的话冲口而出，是我不了解药，但是您也不了解脑神凝，不了解就拒绝， 太粗暴了吧，太主观了吧，太不负责任了吧。 邓文轩吃惊的一时无语。 华姐，你不要感情用事，跟感情无关，你以为无关？ 邓文轩听出了点意思。什么感情啊？跟谁的感情啊？ 小可赶紧把桌上的资料哗啦到一块儿，抱起推着沈化走。走走走，华姐，我和我爸说事儿呢。 此时的沈化已经激动得全身战栗，热泪盈眶，不能自已。他定住不走，对小可叫道， 你爸这样做是不对的。 小可也叫道， 向飞的话你不能全听，他是个商人，商人也有好坏，华姐，你当局者迷，他在利用你。 邓文轩看都不看沈化，只问小可，小可，他和向飞怎么回事？你跟爸爸说实话。小可被吓了一跳，沈化把脸扭向一边，神情倔强。这个时候邓文轩已经不需要回答了，他只是感到难以置信，他望着沈化说道，你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呀？ 由于失望绝望，沈化有些不管不顾。这种事儿，什么事儿？且不说我和向飞八字还没一撇，就算真是您以为的那样，也合情合理合法，他离异我单身。 邓文轩万万没有想到沈化竟敢对自己如此的放肆。沈化，从前我只是认为你是被你的妈妈惯坏了，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现在看来远不只是这样，你不仅不知轻重，没有分寸，更重要的是你没有是非观，唯利是图。你好，你走吧。 小可如获大赦，赶紧抱着资料拉着沈化走。邓文轩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 你出去住吧，自己租房子住。沈化愣了一下，加快了步子走了出去，头都没有回一下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这一天下班回家，慧娟和邓文轩同时注意到了沈化房间的空荡和凌乱。邓文轩有些意外，他没有想到沈化会走得这么快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们飞了，你就是一个不停地转啊转啊转，就你最适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，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突然变黑了。 面对着脑神灵的资料，邓文轩石头般的冷漠、顽固、麻木和无动于衷，让沈化的心由反感渐渐发展成了不可遏制的愤怒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向飞早早的就来到了办公室等着沈化。昨天晚上下班之前，沈化跟他说了想救脑神宁，跟邓文轩直接沟通。向飞表示可以试一试。走之前，向飞问沈化想好怎么谈了吗？沈化就说光明正大开诚布公的谈呗。脑神宁本来就是好产品，这是公司争取邓文轩支持的全部也是唯一的资本。另外，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专家，邓文轩实际上是有责任向市场推介的呀。听沈化这么说，向飞同意了他的思路。但是向飞又强调了两点，一是不谈钱，不谈利益，只谈对病人的好处。第二，要做好被拒绝的准备。最后，向飞专门强调，无论是有了好消息，还是不好的消息，要及时跟他沟通，并且当场拿出了手机进行调试。最后，向飞对他说，沈化，我把你的名单加入了我的白名单啊。这样不论几点打电话，我的手机对你永远都是开着的。这一句我的手机对你永远都是开着的，让沈化全身的热血都奔涌起来了。昨天一个晚上，向飞都没有等到沈化的消息。没有消息，那就是一种消息啊。但是向飞仍然心存一线的希望。上班的时候，沈化到了，向飞只看了他一眼，就打消了这最后仅存的希望，心情沉重和失望无以复加。不过他还是要照顾一下沈化的情绪，没关系，咱们都尽力了嘛。哎呀，这种事情成了意外之喜，不成也是意料之中嘛，对咱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和节奏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。 听向飞这么说，沈化点点头没说话。当天下午，他请假提前离开了公司。沈化回到邓家搬家，但是马上租到房那是不可能的，于是沈化就跟珊珊商量先去他那儿周转几天。小可一边帮着他收拾东西，一边劝他不必要走得这么急，但是沈化不说话。邓文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没有是非观念，唯利是图，他自私不等于没有自尊呢。把临时要用的东西收拾好，装满了两只大箱子，小可建议沈化跟公司要车送一下，但是沈化不肯，他没告诉向飞邓文轩赶他走的事。小可说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得告诉他，于公于私，这都是加分的事。这于公指的是为公司，于私呢就是为向飞。 沈化苦笑着说，唉，当初向飞为什么要我？为你爸。现在被你爸赶走了，我在他眼里就没了价值。小可在旁边说，哎，他不是说你有能力，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吗？就算他说的是真的，我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员，有能力有价值，但现在我有了负价值，而且负价值远远大于正价值。这负价值就是，向飞有理由认为你爸可能因为我而迁怒公司。你爸是他万万不敢得罪的人物。听了这话，小可只有叹息，他不得不承认，沈化的顾虑一点都不多余。 当天晚上，慧娟和邓文轩下班回来，同时注意到了沈化房间的空荡和凌乱。邓文轩有一些意外，他没有料到沈化会走得这么快，他还没来得及跟慧娟说呢。慧娟很是惊诧，马上要给沈化打电话。这个时候，邓文轩就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慧娟。慧娟听了之后半天说不出话，最后憋出了一句， 你让他走，好歹跟我说一声啊。 当时的情况特殊嘛。 再特殊跟我说一声不难吧。这么大事儿啊，把我外甥女撵了走，说都不说一声。这要让他妈，让我娘家人知道了怎么想啊？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吧。 这个时候小可送完沈化回到了家里，慧娟一把拉住了女儿。 哎，小可，哎呦，当初你爸说我是家庭妇女我还不乐意，现在才知道那都是高抬我了，我哪赶得上家庭妇女啊，整个就是个自带薪水的老妈子。 慧娟，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嘛，我让沈化走那就是因为他向你， 因为他向你提了要求，开了口，他过分，他不知轻重，没有分寸，唯利是图，你拒绝了他不就完了吗？还有必要轰他走吗？ 这孩子的思想意识有问题。 有什么问题？看上向飞了，看上他钱了。 小可在旁边急了，对邓文轩说， 爸，人家沈化没这么说。 慧娟也说， 他没这么说，架不住你爸这么想。 邓文轩有点生气了，好吧，那你们说说，那你们说说，沈化看上向飞什么了？慧娟一时答不上来。邓文轩又说，他和向飞如果是这样一种关系，我们还允许他在家里待下去？你都想不出以后会出什么问题。 你不出问题他就出不了问题，他总不至于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。 这一次轮到邓文轩说不上来了。慧娟看着邓文轩冷笑了一声，又说， 你是因为沈化替我说了两句话，不忿，生气，报复。 小人。 对对对，我是小人，沈化也是，我们家人都是，我们家人配不上你，我更配不上，配不上不配啊，好办得很，离。转身慧娟又对小可说，小可，你帮我上网查查那离婚手续都怎么办，马上查。 刚刚有所缓和的关系陷入到了冰点。晚上临睡之前，小可跟海潮通话说了这件事。海潮觉得沈化简直要疯了，哎呀，他怎么能找你爸爸直接说这事儿呢？第一，他凭什么呀？第二，他在你们家住了这么长时间还不了解你爸爸吗？哎呀，要是说他不了解那就说明他没脑子，如果说他了解了还这么做那就更没脑子嘛。 我看他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啊。哎，那他和向飞到这步了吗？ 他到了，向飞没有。我认为啊，向飞是在利用他。 哎呀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这向飞有点过了。但是说到底还是沈化的问题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。我只是觉得他这样下去会很惨的。 那我再说说他。 没用，你说一百句抵不过向飞跟他说一句。这样吧，我去找向飞，你呢负责你爸你妈这边。郑海超决定要插手向飞和沈化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任其恶化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光瑞上市。见到向飞之后，郑海潮开宗明义，向总啊，我觉得您不该指使沈化去找邓文轩啊。啊，指使？郑总，这是什么话？我没有指使沈化呀。 你没有指使，难道是他主动要去的？你都不想想这个沈化为什么要这么主动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之前呢我是跟他提过让他去接近一下邓文轩，他拒绝了，可是突然之间他又主动要去，我就同意了，如此而已啊。怎么了郑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江总啊，他没有跟您说过他对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吗？没有。那您没想到过些什么呢？郑总，您到底要想说什么呀？我不想说什么，我只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什么都没做呀。你做了，你在跟他玩暧昧。你看看，首先你是跟他开诚布公，然后再跟他推心置腹，接着对他全方位的赞扬和肯定。江总，您还要怎么做才算是做呢？您四十出头，单身离异，身家过亿，真正的钻石级的人物，您明明知道您的存在对女孩子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。哎呀，我说郑总啊，向飞还试图抵抗，你想想，我比他大这么多啊，我还结过婚，我还有孩子。向总，咱们不兜圈子好吗？你明明知道爱不爱一个人起关键作用的从来就不是他的弱点，是他的长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基辛格曾经说过，权力是一剂春药，同样金钱也是。可惜啊向总，这二者您可都有啊。向飞无以抵抗，索性就承认了，他大笑了两声。郑总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好啊，郑总到底就是郑总啊。这样，我在您的基础上补充补充吧，这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各种条件比较平衡之后的结果，你在意什么，那什么就是你的春药。其实我最烦女孩子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爱，就爱你这个人。什么叫就爱你这个人呢？人是什么呀？人就是一把骨头一堆肉嘛。向总，对不起，您可以不相信爱情，你也可以看破红尘，你也可以玩世不恭，这是您的自由，您怎么生活我不管也管不着，您怎么对别人我也不管，我也管不着。只是我今天想跟您说一句话，我不希望您这样对待沈化。哎呀，郑总啊，哎呀，我疏忽了啊。哎呀，我真是没注意啊，沈化既是邓小可的表姐，那就是您郑总的姻亲啊。啊，对不起啊。不过呢，就算我方法上有点问题呀，按您的说法我玩世不恭了，我利用他了，但是请问那个沈化同学他损失什么了吗？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，他昨天被邓文轩从家里赶出去了。什么？郑总啊，他真的没有告诉我这个呀？他当然不会告诉你的。你知道从邓文轩对这件事情的激烈反应中我想到了什么吗？向总啊，在邓文轩的脑子里，脑神凝恐怕已经跟龌龊连在了一起了。所以我觉得向总，你动用沈化这实在是一大败笔啊。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请邓文轩帮忙的问题了，而是我们要让邓文轩别帮倒忙的问题了。哎呀，不至于吧？我觉得邓文轩不至于吧。向总，咱们稍微设想一下啊，如果邓文轩这个邓专家去参加某个专业会议，如果有人问到他关于脑神凝的任何问题，您想一下，邓文轩会流露出什么样的情绪，什么样的表情？那只能是排斥吧。邓文轩已经不可能再客观了。那么这种人的正作用有多大，副作用恐怕就会有多大吧。我觉得这种概率应该不大吧。去参加某个会议，正好还赶上有人问他脑神凝，向总，我们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。哎呀，向飞只有长叹一声。那你说吧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或者说，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直说。向总， 其实我想让你做的是想办法让邓文轩知道你和沈化是清白的。 那怎么让他知道我们是清白的嘛？啊，为这个我把沈化开了，那这对沈化太不公平了吧。 哼，就算你开了也不见得有用。 这种人怎么就成专家了呢？啊，简单粗暴刻板生硬僵化嘛，这不是。他变成这样跟你们这样的人是有关系的，其实你们要负很大的责任。你想想吧，向总长期以来他周围他的身边都是什么样的人？不都是你们这样的人吗？这样的专家他难以分辨，无从分辨，也没时间没有精力去分辨，那怎么办？那只有一刀切了呀。对来自熟人的要求也一概拒绝和抵触，最终只能走向另一面。 好吧好吧，咱不先说这个行吗？啊，咱们要不用去追究根本的原因了，你先说说现在当下怎么办。 向总，我们都再想想吧。 沈化这边好办，只要你别再去招惹他了，他会慢慢冷静下来的。啊， 对不起啊， 我班门弄斧了，在如何泡一个女孩和甩掉一个女孩子的方面你应该比我有经验吧。 向飞无言以对。送走郑海潮之后，向飞回到了办公室。他看着沈化正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工作，他注意地向沈化的电脑上看了一眼，网页显示的是药品销售的信息，但是在屏幕的左下方有着被最小化的好几个窗口。他走了过去，俯身接过了沈化手里的鼠标，点开了那些窗口。一瞬间，各种房屋租赁信息充满了整个屏幕。沈化的脸一下子红了。向飞不去看他，只是滚动着鼠标看着屏幕，很随意地问了一句， 怎么了？不想在邓文轩家里住了？ 沈化默认，他早该想到这件事儿是瞒不过向飞的。向飞和郑海潮现在是合作关系，过从甚密。沈化没说话，因为无话可说，只能等向飞表态。接下来向飞的表态让沈化大感意外。向飞说， 我在西城还有一套小房子呢，一直也是空着，你就去住那儿吧。 沈化没这个思想准备，慌得摇头摆手说不用。向飞仍然看电脑。 你不去住也是浪费嘛。 这会儿沈化冷静了些，态度也随之坚定，真的不用。 向飞颇感意外，他停住了滚动鼠标的手，扭过头看着沈化，为什么？ 我跟魏珊珊说好了，我们两个合租，相互有个伴儿。珊珊现在跟一对年轻夫妇合住，男女混住有很多不方便。 听着合情合理，向飞也就没有再坚持。让沈化去住自己的那一套小房子，那是向飞良心上不忍。沈化不接受，向飞乐得顺水推舟啊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。万一沈化认为向飞此举别有深意，那岂不又是节外生枝了吗？郑海潮的警告还是有道理的，必须要去重视。 到了周末，沈化和珊珊去看房子，旭刚到密云干活去了。他们一连看了三处，乘公交车，挤地铁，上下楼，不是房子不好，就是环境不好。等到看第三处房子的时候，沈化真想闭眼一跳河，好赖就他了。那房子在一栋老式的五层楼的楼顶，哪儿都好，只是天花板上有很大的水印，不用说下雨的时候一准漏雨。如果不是珊珊有过房屋漏雨之痛，他们肯定就把这房租下了。下了公交车，两个人向第四处房子走去。烈日当头，脚下的柏油路晒得直发软，沈化涂了防晒，戴了墨镜，还打了遮阳伞，仍然担心皮肤会受到紫外线的伤害。路上时有名车驶过，车主不乏年轻女孩。沈化目送他们消失，若有所思地对珊珊说，向飞说他在西城有套空着的小房让我去住，我说不去， 有这等好事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 我去了你怎么办？ 拉倒吧你。珊珊，你说向飞为什么让我去住？ 看你可怜呗。 可怜的人多了。 那沈话你说为什么？ 看沈话不吭声，珊珊说，你难道认为他对你有想法？看到沈话点了头，珊珊又说，那正好啊，你对他也有想法。可我拿不准我和向飞的想法是不是一致。哼，沈话呀，你是想结婚，怕他只是想跟你玩玩，那你还真不能去他那儿住。第四处的房子好得出人意料，两室一厅，干净整洁，家具家电宽带全都俱全。房主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妇女，因为没有通过中介，就省了中介费，只要4000块钱一个月。但是有一条，确定了租必须当场签合同，还要交半年的租金，因为他还得上班，不可能像中介那样随叫随到。这一点让珊珊有点犹豫，于是他推说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能不能改天再说。旭刚在走之前一再说让他们先看，多看，不要定，看好了等旭刚回来看了后再定。但是沈话不肯，他说他带了卡，他去取，他先全部的垫付。沈话说他受够了找房的辛苦，也受够了珊珊的那对奇葩邻居。 在沈话的坚持下，两个人顺利地租下了房子，每个人预付12000。搬好家布置好了之后，小可应邀前来参观，看着整齐干净的房子，小可是由衷的赞好。沈话就建议晚上他们一块吃顿饭，庆祝一下乔迁之喜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向飞叫上沈话一起去陪客户，他知道沈话不胜酒力，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不能喝，几杯啤酒下肚就已经是人事不省了。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最适合适合。